展映场所信息，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.bjiff.com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周六上午的10:01:43，这里是刚刚开始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，主要是围绕在新歌方面。第一个时段呢，我们首先要来揭开的是全新榜单的面纱，带到你耳边的是我们全新的榜单公告牌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谢霆锋，异想天开。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。 14位，金莉，李信一，很坚强。 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很健康。 13位，余文文，体面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12位，卢广仲，几分之几。11位，徐佳莹，言不由衷。10位，许嵩，蝴蝶的时间。 爱是一盏烛火，明年会有萤火。 9位， SNH48， 甜蜜盛典。18位，孙燕姿，风衣。 一张一张飞过的努力。 7位，刘惜君，如我。6位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5位，周杰伦，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 4位，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。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 3位，林俊杰，黑夜问白天。 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。 2位，张惠妹，连名带姓。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。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，什么歌。 我们在灿烂的晨空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在第912期榜单当中呢，一共有3首新歌上榜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，目前在香港歌坛发展。这首歌呢，在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和香港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。全球榜新鲜上榜，排在第14位。我们来听李信一的这首《很坚强》。 我仿佛哭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。你喜欢的他

笑却换了人眼，我哭到哽咽，心再痛就当破茧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，我遇见。借我一盏烛火。 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，思念同名以后赋予一纸传说，会让它残破，可能终会残破，百年后谁人还记得我。爱是一盏烛 为网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演唱的片尾曲《蝴蝶的时间》成为了第912期全球榜的第二首亮相金榜新歌，首周排名第十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三首新鲜上榜的歌曲呢，这首歌是 SNH48 推出的跨年 EP 的同名主打，经由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上榜之后呢，也进入了全球榜当中，首周进榜排在第九名。啊，这也是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了。我们来听来自于 SNH48 的这首《甜蜜盛典》。 好像在转瞬之间就想起古典，最

今天白天本是晴间多云，上午仍有三四级的偏北风，下午到傍晚风力逐渐减小，预计最高气温12度，夜间最低气温2度，体感较凉，外出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，空气干燥也需要注意补水润燥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清明假期，顺义区南彩镇河北村举办第二届民俗文化节，小朋友们穿着汉服放飞五彩风筝，感受春日的气息。本届民俗文化节从4月4号一直持续到5月7号，期间包含清明节及五一两个小长假。民俗文化节以风筝文化为主题，让参与者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民族文化节期间，园内将布置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风筝近万只，以爱情、友谊、青春、童话、梦想、乡愁等不同主题划分展示区域，为您营造一个不一样的风筝世界。同时，民俗园内还设有亲子拓展体验园、经典国学展示、民间手工艺展销及传统特色小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办方定于4月14号、15号、21号、22号上演压轴传统大戏《中国传统民俗婚嫁秀》，让您在现场观看传统婚嫁的全过程，亲身感受民俗婚嫁的喜庆与热闹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10:32:33了，现在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912期全球榜的前四名歌曲。周兴哲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《如果雨》之后，那这首以旋律见长的标准情歌在上周成功夺冠，本周的成绩呢，小小的下滑了啊，仍然是占据了榜单的有利位置。好，我们来听听这个912期全球榜的第四名，来自于周兴哲的《如果》。雨之后，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，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，那一双不能牵的手，那等爱已无人牵手，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。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，如果悲伤后温上了温度，不想要谁将你呵护，为什么我都留不住，我们还没结束，我好不服输。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，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，需要爱得如此折磨。我是真实走，也带我走。

体面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十二位，卢广仲，几分之几。第十一位，徐佳莹，言不由衷。第十位，许嵩，蝴蝶的时间。 爱是一盏烛火，明灭会有萤火。 第九位， SNH48 甜蜜盛典。第八位，孙燕姿，风衣。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。 第七位，刘惜君，如我。第六位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五位，周杰伦，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 第四位，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。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 第三位，林俊杰，黑夜问白天。 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。 第二位，张惠妹，连名带姓。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五月天，什么歌。 我们曾相爱的成果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没错，我们本周的冠军歌呢依然是五月天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首什么歌。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，时间来到周六的11:03。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做榜单的旅行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和我们北京当地榜单的排名情况。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呢是马来西亚。上周呢全球声势推荐当中的美云啊推荐了张碧晨的隐隐作痛，成为了本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。 懂事的孩子气，成熟对现状的抗议，脚架上的叹息，咽下这公开的秘密，沉迷规划的战场，天南地北耍花样，人皮假面的较量，麻木身心的伪装，炫耀的暗语，无言长记，关心的大礼，不值得默契，开口与回避，像个谜题。成熟对现状的抗议，脚架上的叹息，咽下手公开的秘密，无人在随行的标签里随应付着叛逆，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，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，炫耀的暗语，无言长起，关心的大礼，不值得孩子气，驾驭着现实的无力，该 改变不太实际，接受不完美的人。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绅士排行榜的新料冠军歌张碧晨的隐隐作秀，亚军呢同样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余文文的体面，而季军歌呢则是本周全球榜的冠军，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五月天的一首什么歌。988精彩绅士排行榜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四名的歌曲，好久不见的张栋梁在今年推出了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最好的快要发生》，这也是本土作战的马来西亚歌手的最好成绩了，来听听这首歌《最好的快要发生》。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，伦敦的冬，看过世界各种残破，各种繁荣，你在曼谷困在丑陋，望着天空，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，生命总有善人在心中画出个窟窿，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，最好的快要发生， 最好的快乐 人群里，像树树里，在寂寞深夜里，回忆甜蜜。你是满天飞舞的花絮，你是空气中沉淀的爱意。多么想用全世界换你，用一生呵护心。 很多人还记得有一位女生在网络上翻唱我们都一样刚好遇见你啊，都唱的是甜美温柔，这就是蔡佩轩。除了翻唱之外呢，蔡佩轩也是一位非常会写歌的女生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今年的全新单曲为了等候你，也是电影决战千王的推广曲，在马来西亚酒吧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呢是这个进入推荐行列，排名第24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。五月天的什么歌和全球榜一样都取得冠军，几分之几，卢广仲排名第二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军歌，新加坡方面啊进榜六周刷新了最好成绩，来自于陶喆的这首 Mars Baby。 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，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，爱是未完成的爱，像飞过的流星，一瞬闪亮又离开。 亲爱的 Mars Mars Mars，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，又像是那么远远远，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，为你我飞到天际线，只想追上你看一眼。Baby，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。I think I'm really falling in love，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，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。

from the start，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，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，都一样，过去未来都一样，你缓缓走来，一切都 方面的第四名来自于徐佳莹的灰色啊、这是创作歌手雨田的作品。拉拉听过之后呢就非常喜欢，在稍作改动之后呢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心理学当中，沉静又空灵的感觉和徐佳莹的气质呢还是非常搭调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出道两年啊、还不满20岁的女生 JC 陈永彤，却非常拥有 powerful 的声音，让人过耳不忘。目前呢 JC 进军新加坡乐坛呢，这首两年前成名作说散就散登上了 ES933 最新龙虎榜，在进榜首周打败了莫文蔚和周兴哲，取得了三首进榜新歌当中的最好成绩。好，目前是排在第18位，我们听一遍就会爱上的歌，来听 JC 的这首说散就散。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，解释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抱一抱再好好觉悟，不能长久好不好，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，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献丑，没办法，不好吗，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

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，谢霆锋《异想天开》。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。 第十四位，金莉李信一《很坚强》。 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很健康。 第十三位，余文文《体面》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十二位，卢广仲《几分之几》。第十一位，徐佳莹《言不由衷》。第十位，许嵩，《蝴蝶的时间》。 爱是一盏烛火，明年会有因果。 第九位 ，SNH 四八，《甜蜜盛典》。第八位，孙燕姿，《风衣》。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。 第七位，刘惜君，《如我》。第六位，胡彦斌。你要的全拿走，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五位，周杰伦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 第四位，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。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 第三位，林俊杰，黑夜问白天。 黑夜问白天，灯笼能赦免灰色的人间。 第二位，张惠妹，连名带姓。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五月天，什么歌？ 我们在灿烂的江湖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 7:35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上个时段呢，我们一起关注了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方面的榜单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首先要带来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前三名的排位啊，冠军属于 JW 维多利亚 ，Aga 江海嘉的《无期》呢位列亚军，而第三名是属于这一位颜卓林。这首歌呢，我们一起来听，叫做《没有人是孤岛》。 随时松绑，井里深处的支柱，当你来探看，又幻想引你堕望，不应该怪你的错。假如活着倾尽是气， 要跟你多久？ 陪你就好。 2006年，13岁的闫卓琳作为童星出道啊，这些年呢一直专注于拍戏。去年呢，她正式进军歌坛，而这首《没有人是孤岛》呢，她是在上个月推出的全新单曲，以空灵的声音来抚慰人心。这首歌呢，从上周第15名晋升到本周的进军位置，而下面要听到的是新鲜上榜本周第15名的歌曲 ，Rubber Band 的新单曲，叫做《城市当代配乐团》。很多乐队呢都有在成名之前呢做过伴奏乐队，而 Rubber Band 呢这首歌呢却是说自己呢的歌曲陪伴过很多人，唱出都市当中的喜乐悲欢，所以自定义这个自己的乐队啊是一个当代的这个城市配乐团。 即使会计算几多初心怎去量化，想你亲意听到家直骂，几多分秒几首歌只需要刹那，彼此感痛一丝火花，如在细数着城内那故事已多泪消化， 高帅的歌有没有？这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新歌上榜第十九名，林二问的《夜》。林二问很喜欢用字母二来设计周边的 logo 图案等等，在 emoji 的表情当中的二的手势呢，也有夜的含义，所以就有了这首歌。这也是林二问加盟索尼之后的第一首单曲。听过了香港方面的榜上歌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呢，回到北京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歌榜上周空降冠军，本周蝉联，来自于宋茜的全新单曲《屋顶着火》。 不再需要你，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。想就这样放过自己，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。再拥抱 张信哲近几年呢与很多年轻有想法的音乐人合作，比如火星电台周兴哲，而在上个月推出的全新单曲《不在》呢，则由才女朱静熙词曲创作，给张信哲不老的声音注入了一份沉静而迷醉的色彩。这首歌呢在中国榜呢一上榜的成绩呢进一步攀升，目前是来到了亚军。这里是小东为大家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那关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的当地榜单最后一站中歌榜。下面我们关注的是本周榜单的最好成绩进榜新歌，来自于周华健的《流浪的终点》。在本周刚刚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《猫与桃花源》不仅请来了周华健演唱这首主题曲，更请到了许巍来唱宣传曲，绝对是大手笔。好，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带来的节奏驾到。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。 远方的路路蜿蜒，前方的风吹过雨烟，繁星满天陪伴我，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，晨昏露霜在交错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。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，亲爱的